挥挥手长征到远方，仰天又是一长叹，门后多少人泛着泪光。无边无际无人无名的边疆，那里或许是终站，热血流淌的土壤。留守的那道古城墙，曾吐下尸骨为寒，决心不投降是唯一胆中感。风霜飘扬，正远铮铮的眺望，黎明破晓前那道曙光是终结的终章。壮士浩浩荡荡，轰轰烈烈，一去不复返，一生高亢热血淹没了惆怅。诉说万里绵延青山，看不清家在何方，谁会将他的行囊好好埋葬。留守的那道古城墙，曾吐下尸骨为寒，决心不投降是唯一胆中感。风霜飘扬，正眼睁睁的眺望，黎明破晓前那道曙光是终结的征兆。壮士浩浩荡荡，轰轰烈烈，一去不复返，一生高亢热血淹没了惆怅。无数万里绵延青山，看不清家在何方，谁会将他的行囊好好埋葬。在呼唤，在呐喊，奔向了骄阳寻南野风光，不曾遗憾。壮士浩浩荡荡，轰轰烈烈，一去不复返，一生高亢热血淹没了惆怅。无数万里绵延青山，看不清家在何方，谁会将他的行囊好好埋葬。谁会将他的行囊好好埋葬。